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俗话说，这隔行如隔山，要想跨行干点事儿难呐。但说没说，做没做，就有不少演小品、说相声的笑星跨行演起了影视剧。您问他们都是谁，演的怎么样呢？别着急了，列位，您呀、先上车，咱们慢慢聊。大家好，欢迎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的休闲之旅啊，要来说一说那些个拍过影视剧的笑星们。春晚的常客、著名小品演员赵本山就演过不少的影视剧作品，而观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赵本山自导自演的电视连续剧《刘老根》。在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刘老根》这个剧本太土了，根本就没有市场。赵本山却自信满满地说，一定要土，土到家，土的掉渣，把农村生活原汁原味地搬到电视剧里，这样观众才会爱看。不出赵本山所料，刘老根在央视播出之后果然是大受欢迎。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电视剧《刘老根》当中老根跟儿子谈招聘山庄服务员的这个片段。当时老根的得力助手二柱子也在场。 主要是对于我们公司的工作，该配合的都配合，我和张秘书呢都是很满意。 爸，我听你这话的意思，你就是乡长柱子就是副乡长呗。 别打岔，听我经理说完呢。 小样儿，你都是。 哎，开会呢啊。你搁村上开会也给人正开啊。 你就说呗。 严肃点儿。希望你能够继续的配合我们啊。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招收服务员啊，现在趁着这个工啊还没完，借着这个空闲呢，送到城里给他们培训，是吧？这也是咱董事长的意思。 对， 我和柱子也研究了，就在本村招啊。 在咱村招啊？ 嗯。 那能有几个像样的？你都整的土了吧唧的，能干服务员吗？ 山庄山庄的，不招本村姑娘招谁？就招山里的姑娘，对吧？你整个花里胡哨是那个事儿吗？另外在咱村招有三点好处。第一，咱们了解他实实在在本乡本土，不会出啥问题，是吧？第二，守家在地，不用住许，他可以回自己家住。 对对对， 对不对？ 这样省不少钱。 你看，第三，我们做这么大的事儿，咱首先好处就得想到本村，就是想为全村的老百姓谋福利吧，是吧？用自己人，用哪都是用啊。 对， 对不对？ 这也行啊， 何必用别人呢？ 那你说吧，让我咋配合你？ 其实很简单， 张秘书。 哎， 你呢？明天写一个招工启事，完了用咱村上的广播广一广。 行。 爸，这事儿可不是我不配合你，喇叭坏了。 哼，喇叭不配合我， 那它坏了我有啥招啊？ 我说这两天这么竖着， 还没修上呢。 经理， 嗯， 不行，买一张大白纸，写上贴上去不也行吗？ 这个宣传力度还是差。这样吧，今天晚上你上大辣椒家去，告诉他了，全村就都知道了。 行， 不用，你就让我老姨挨家挨户一通知。 哎，你老姨基本让我们公司开除了。以后不要找他了。 啊，不是，人家又咋惹着你了？ 不用你管。 不是，爸，你跟我老姨吧，你 散会。就到这吧，你看张秘书。 行。 听完了电视剧《刘老根》当中赵本山的表演片段之后，咱们再来说一说这部电视剧当中另外一个很出彩的孝心范伟。在剧中，范伟饰演的李宝库经常欺负老婆，却对刘老根的恋人丁香暗送秋波，是个典型的花心大萝卜。但是在生活当中啊，范伟却是一用情特专一的人。范伟的妻子杨宝玲比他小，长得也十分的清秀。两个人最初相识的时候呢，范伟对杨宝玲一见钟情，但人家杨宝玲并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倒是杨宝玲的母亲看着范伟长得忠厚老实，让女儿跟范伟相处一段时间。范伟苦追了两年，才终于和杨宝玲结为了夫妻。后来范伟红了，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但一直遵守着当初对妻子的承诺，不光把烟给戒了，应酬的时候也从不贪杯。朋友笑他怕老婆，范伟只是笑着对朋友说：“你不懂，这才叫爱。”啊，范伟的故事咱先说到这儿。下面呢，欣赏电视剧《刘老根》当中药匣子因为偷偷的在龙泉山庄买药被刘老根询问的这个片段。 李宝库，你是不是又到山庄卖药来了？ 没有。 别编啊，装啊！ 不这不编。我跟你说啊，不是， 你还撒谎呢啊！龙泉沟还有第二个卖药的啊？挺大个脑袋，50多岁，谁？ 你就黑上我了。 我黑你？ 你就拿着一次当百次吧。 你说点实话，到底是不是 你？我跟你说，经理， 你说， 我不跟你争论这个事儿，啊。你把公安局的找来，对不对？法律是最无情的，是不是？是最公正的。哎，把公安局找来呢，完了弄两条警犬过来闻我啊！如果是我的话，不麻烦你，让狼狗直接把我叼公安局去，行不行？ 别编了啊，李宝库，你还用狼狗闻呢？一个京巴都能给你闻出来。 你咱我不管啥闻我，对不对？啊，要是我的话，我就是我对灯发誓，对不对？这灯在这呢，是吧？我要是我的话，咔嚓掉下来把我砸死，行不行？ 别扯，别把我砸着。 哎，你说那个玩意儿，你怎么这么冤枉人呢？你说 李宝库，你能不能说点实话？啊， 1000%， 就是你， 不是？ 绷住，绷住你。 我有啥？我不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我有什么绷不住的？我经理，我说实在的，我给你提点意见啊。我觉着我这么跟你工作，我压抑。哎，你说我在这种环境下，我怎么搞事业？怎么进行我的药膳事业？ 行，有朝一日我不会让你压抑。就。 你这个不能老这么对待人，对不对？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刘老根》的片段。跟范伟一样，黄宏这位大小星也拍过不少的影视剧作品，其中他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这电影《25个孩子一个爹》。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养鸡专业户和25个孤儿之间的故事。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黄宏入戏颇深，一直把片中25个小演员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有一次他看到上好妆的孩子面黄肌瘦的，就关心地问他吃饭了吗，结果那个孩子被他动情的模样给逗乐了，对他说：“黄老爸，咱们是在拍戏呢。”黄宏一听啊，这才意识到这是在拍戏呢。 这只是黄宏拍电影的一个小插曲，但是却能够从中看出黄宏对孩子们的那份深深的感情。下面呢，来欣赏25个孩子一个爹当中赵光在讲台上对孩子和前来参观的教师说的一段心里话。 讲点啥好呢？ 你刚才林老师还夸你说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教育的挺好，那你对了，你就讲无家可归吧。 无家可归，无就是啥也没有的意思，家就是你家我家，渴，老师们要渴了就自己喝水啊。 赵校长啊，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些孩子的身世吗？ 赵光，这别提馒头的事。 我今天就正式的点一次名。高健，高健， 到。 你来这儿之前，经常住在长岭一带老刘家的窝棚里，是吗？ 对。 坐下。郭立斌， 到。 你过去的万宝放牛，全村都叫你牛娃，是吗？ 是。 好，坐下。王平，王军， 到。 到。 你爸爸是木匠，妈妈是四川人，所以说你们两个比别的孩子都能吃辣椒，是吧？ 跟咱们乡长的情况一样。 不管是有家还是没家，只要是愿意在这，只要是能看清你这个爹，这就是你的家。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下边的时间咱们继续聊一聊这拍摄了影视剧的这些著名笑星们。小品演员潘长江也是成功的跨足影视界的笑星之一，而2007年对于潘长江而言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先是他自编自演的连续剧《青灵灵的水蓝盈盈的天》播出了，再就是潘长江的女儿潘阳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正式踏足了演艺圈。多少年来，女儿的点滴进步都记在了潘长江这个当爹的心中。可是潘长江平时工作实在太忙，在女儿成长的时候他基本都没有陪在身旁，所以在女儿出道前他经常跟女儿同台演唱，帮着女儿宣传造势，以此来弥补对女儿的这份亏欠。虽说潘长江没时间宣传他的电视剧，不过因为他精彩的演技和笑星的威望，连续剧《青灵灵的水蓝盈盈的天》在播出后收视率居高不下，好评如潮。下边咱们就来欣赏《青灵灵的水蓝盈盈的天》中钱大宝遭到打击的时候在家对女儿发牢骚的这个片段。 一世英名毁于一旦的。 爸，你这句话都说20多遍了，你不嫌烦呐？ 本来这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嘛。 爸，那你想吃点啥不？ 你说那个乡长他也是，他干嘛非得让我写检查呢？一世英名。 爸， 我压根就没想说毁于一旦，你这个小丫头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你爸现在遇到的是可能生平第一次最大的打击。古话说得好，喝口凉水都塞牙，放屁专砸后脚跟。你爸以后的道路啊，就处处都是坎坷了。 啥古人云呢，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提你那个官不行吗？ 哦，你现在觉得你爸这官有点多余了啊？你虚荣的时候怎么不说呢？你以前不总说我爸是村委会主任，我是村委会主任的姑娘吗？ 我没说。 行，知道了。你大学毕业了，翅膀硬了，有成就感了，是不是？你现在瞧不起你这个村委会主任的爸爸了？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这么难受，你都漠不关心， 我说你们这帮年轻人怎么爱唱的流行的那个忘情水呢？ 爸，你这都扯哪儿去了？ 不喝，拿来。咋不给我放点糖呢？我扯哪去了？我问你，你满意是不是你轰走的？他多不容易，跑前跑后，累成啥样了？嗯，你怎么能趁我昏倒的时候把他轰走呢？你是不是报复你老爸呀？因为我撵走了你那图标同学。 我可没你那么小心眼儿，他什么时候走的我哪知道啊？ 拉倒吧，没人说他能走吗？他能在我昏倒的时候走吗？不可能。你赶紧给我说实话。 我真的不知道。 哎呀，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呐！ 电视剧《青灵灵的水，蓝盈盈的天》的片段之后，继续跟您聊一聊触电的这些笑星的故事。小品演员郭达也演过影视剧，但是比起其他的同等级的笑星，郭达出演的影视剧的数量少很多。因为郭达以前曾经演了10年的话剧，所以也有人说郭达的表演太过于模式化，影响了他在影视领域的拓展。但是郭达却笑着说，每个人都应该坚持自己的风格，相信总有一天观众会适应而且喜欢上我的表演风格。在1990年，他和自己的小品搭档蔡明一起主演了一部喜剧电影，叫《导弹部队》。剧中郭达和蔡明分别饰演了两个倒卖鸡蛋的小商贩。由于这导弹部队的故事情节贴近普通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所以影片上映之后引发了观众的共鸣，郭达的这番话终于变成了现实。下面呢，咱们来欣赏这部影片《导弹部队》当中，张水狗到文嫂家去做客，正遇到碎女儿的妈妈和文嫂都在家。片中的张水狗就是由郭达来扮演。 是的，我是换鸡蛋的。啊，您喝水。 我听碎女儿说，你换鸡蛋的道道可多了。 啊，一般，一般。碎女跟你提起过我呀？ 是啊， 她就是碎女她妈。哦，哎呀，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你看你，大娘， 坐坐，小伙子， 大娘，您老亲自来了。 啊、哦，是大红叫我来的。 啊、 哦，吃吧，快吃，趁热吃吧。 大妈，您吃吧。 你快趁热吃吧啊！ 哎。啊，大妈，我看您老身子骨还算硬朗啊。 托这几年政策的福，就是胖了点 儿。嗯，那我倒没看出来。嗯，不过这话说回来，胖也是可以治疗的 啊、 哦。人家城里人啊，用的是那一种不吃饭或者少吃饭的方法 啊、哦。 啊，要我说呀，最好还是用那种痛经疗法 啊。 我以前也很胖，后来我练了练武术，疼了几回筋。哎，你看怎么样？ 大黄、 啊、 再吃一碗来、 啊、哎，不要不要不要，不吃不吃不吃，再吃啊我说话都带鸡蛋味儿了。 给吃吧。 哎呀，大红就是很漂亮。 小伙子、 啊、 你看你们俩的事儿 啊。大妈，您看您老人家说行那还不就行了吗？哦，对了，大妈，我这有300斤全国粮票，就作为我给您的见面礼吧。 哎，小伙子，我们这儿可不兴这个。 就是，那您是说这？ 哎，现在这年轻人啊，兴谈恋爱，咱们先出去吧。 这，哦，对对对，我们找碎女儿去。 哎，大妈，碎女说她去去就来， 这你就别管了。 走走走， 大妈，您走好啊。 听完了《导弹部队》里的郭达的这个表演的片段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部影片当中另外一位主演蔡明。说蔡明是个优秀的笑星是一点都不假，春晚上蔡明有很多精彩的小品，带给了观众诸多的快乐。无论春晚的小品有多火，蔡明始终坚持自己是一个影视演员的身份。上小学的时候，蔡明因为在电影《海峡》当中成功的饰演了少年海峡，而成为了一位家喻户晓的童星。3年之后，他加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成为了北影厂当时年纪最小的一位演员。1990年，在喜剧电影《导弹部队》当中，他饰演一个热情直率的农村女青年形象，表演细腻传神，惟妙惟肖，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影片《导弹部队》当中碎女向羞涩的男青年漏斗表白的这个片段。碎女由蔡明来扮演。 把手伸过来。 碎女儿，我不是有意的。 伸过来，把眼睛闭上，闭上。 嗯， 我让你睁开再睁开。 哎，痒。 闭。睁眼吧。 啊？哎，哎，孙女儿，你打我都行，可千万别这么惩罚我啊！ 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我从小就这样，你不信去问我妈。 那我问你，你爱我吗？ 哎呀！ 你说我爱你。 哎呀，我 说呀，说呀，说呀！ 这可是你让我说的。 嗯，说吧。 你爱我？ 爱什么呀？什么呀？是我爱你？ 是你爱我？ 哎呀，是我爱你。 你爱我？ 我爱我哎，我送你个礼物。 啥呀？哎呀，我是个农民，又没衣服穿，我不要。 要不要？ 我没衣服穿，我不要。 要不要？ 不要。 要不要？ 我不要啊！ 你 不要。 不要不要，我不活了。 你咋了？ 我不活了。 你要干啥？啊？ 火车咋还不来呢？ 哎，孙女儿，别胡来。 我不活了。 孙女儿，孙女儿，我嗨， 这就是影片《导弹部队》的片段了。那个热情奔放的女青年就是由蔡明所饰演。蔡明说起来的确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员，在小品舞台上，他是一个带给大家无限欢笑的笑星。影视剧当中，他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优秀的影视演员。如果拿起麦克风，听到乐队的伴奏呢，蔡明又是一位不错的歌手。千万不要以为老天这么偏爱蔡明，让他面面精通、面面俱到。其实蔡明本不会唱歌，当年为了学唱歌，他曾经狠下心来闭关俩月的时间。两个月过后，蔡明在央视某音乐栏目开了一场歌唱，他还邀请很多朋友来捧场。虽然录节目的当天天降大雨，但是蔡明的朋友们是如数到场。蔡明在感动当中一连唱了20首歌，朋友都因为蔡明的出色表演对他刮目相看。好了，故事说到这儿，咱们娱乐大篷车上半段旅程也要暂告一段落了。现在送上一首蔡明演唱的歌曲《等你回家》。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精彩的娱乐大篷车继续上路。各位，稍后见。 能让你抱着入睡，傻傻的说一些琐碎的梦话，我等你回家，我害怕，跟自私勉强一个天花，守着一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大家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休闲之旅要跟您来聊一聊那些演过影视剧的小星们。2007年，小品演员巩汉林参与创作并客串演出了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剧中他和金珠饰演一对离异的夫妻。因为巩汉林的性格直，又是个急脾气，平日里头对妻子的要求又很严格，所以经常会当着很多人的面指责金珠的表演不到位，让金珠啊下不了台。这样一来二去，两个人的感情亮起了红灯。后来巩汉林和妻子约定不把工作的事儿带回家，才消除了这段感情危机。后来东北一家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而巩汉林也凭借着在这部情景喜剧当中的精彩演出深受观众的喜爱。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东北一家人》当中孙明来到前岳父牛永贵家的这个片段。孙明是由巩汉林来饰演。 哎爸，都在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宝贝儿子，别让爸稀罕稀罕。哎呀，咋的？ 对， 是不是又找？他找，找谁去了？ 找谁去了？以前季红跟你一样啊。 哼，妈，我是开个玩笑。嗯，你别照真啊。妈，你还没寻思呢吧？ 没有。 妈，小林那事儿哈，我听说了。嗯，是你老杰作不？ 行，这么快你就知道了？嗯。哎呀，这也不算啥大事儿，我就是尽点我应尽的义务。 义务？不对，这按说呢，这也确实是当妈应该尽的义务。就这事儿吧，全厂区传开了。 真的 啊！ 这事儿我们上午才办妥。哎呀，这全场这都传开了。你说办这好事怎么不留姓名？真难啊！ 上午才办妥 啊？ 不对吧？ 那我咋听人说都秘密进行好几个月了呢？ 啥好几个月啊？对了，何也对，我秘密进行好几个月了，要不然怎么一网打尽呢？ 一网打尽， 哎， 对，一网打尽，大款小款全都捡，一网打尽再筛选。哎呦，真行！这回小玲这男朋友搁哪嘎去找的？ 啥男朋友啊？我们说的是盗版维西地啊，小玲哪有男朋友啊？ 啥盗版维西地啊？我说小玲，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这两岔了。咱说的是两码事儿。我说哈，小玲最近新处了一个男朋友，听说是台湾企业家呀吧？这样的？ 啥台湾企业家呀？我跟你说呀，你可不许在背后瞎编排我闺女啊！我跟你说，你再说，我跟你说，我跟你急。 不是，妈，你看我哪瞎编排了？你让我爸说句公道话，我孙明像是说瞎话那人吗？ 别说，还真像。 啥真像啊，爸？啊，哎呀，我知道了，知道了。感情这事儿，我爸我妈都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我告诉你吧，小玲真处了一个男朋友，大款，真大款呐，老有钱了，实力贼强，在经济开发区啊，好几个厂，还上过咱厂的闭路电视呢。 啊，真的啊？ 嗯 啊。你咋知道呢？你听谁说的 啊？还听谁说的？地球人都知道，你们咋都不知道呢？而且有人亲眼所见呢。 不可能啊。那小玲我还能不知道吗？狗肚里盛不下两箱油，要早有这事儿，那不早掉他出去。 再说台湾大款能看上他？残疾大款吗？ 什么残疾？给我留口汤啊。我看见了，根本不残疾。闭路电视演的吗？口不歪，眼不斜，走路一点都不瘸。 你胡说啥呢？我瞎扯。咋的了？小玲就不行找个大款对象啊？啊，我那老丫头跟你说吧，比你俩强多了。 哦，不对，我看这个事儿有点玄乎。小玲她不定性啊。 谁找到这样的大款对象，那啥性都定了。你说我让大款，那季红不早回来了？我就说这意思啊，我看呢，小玲这次是认真的，她肯定是这么考虑的，等事情有了结果之后再告诉家里，到那时候给你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的片段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在另外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当中表现不俗的这位孝星郭冬临。在小品当中，郭冬临十分擅长演绎普通百姓家不长理不短的这个效果，以全是小人物最为出名。从事了多年的小品表演，郭冬临练就了扎实的表演功底，这为他在影视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当中，他饰演了卖油条的小刘，剧中他把看起来忠厚老实其实油腔滑调的小刘演的是惟妙惟肖，带给了观众特别多的笑声。下面呢，咱们来欣赏《我爱我家》当中卖油条的小刘和保姆小张约会的这个片段。 亲爱的大姐，你贵姓啊？ 我免贵姓张，我叫张凤姑。 凤姑， 天天买你的油条还没有问过师傅你贵姓啊。 哎呀，我免贵，我姓刘，我叫刘建军。凤骨，骨，我的骨啊！我亲爱的骨，我怎么那么别扭呢？我自从见了你以后，我的这个生活，我的这个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你的身影从那个胡同口噌一出现，我的这个心里头就像那个油锅一样，咕噜噜咕噜噜，热血沸腾。我跟你说吧，咱们两个是同样的理想，同样的心，同是天涯沦落人，天下能有心连心，穷不帮穷谁照应。我都说了半天了，你倒说话呀。 我是在用不在乎掩藏真心。 哎呀，我这就想抓起你的手，让你这就跟我走。 王总， 妃知道你明天是否依然爱我。 你连我都不相信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想用雌性换雌性了。 哎呀，真希望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 只有你和我知道永远。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刚才咱们说的都是一些个小品演员跨行演影视剧，下面呢咱们来聊一聊这演影视剧的相声演员。1987年，相声演员姜昆参演了影片《京都球侠》，影片讲述了清朝末年中国的一支民间足球队战胜了外国队的故事。片中姜昆饰演的公孙帝是一个不务正业的青年，为了演好这个在烟花巷里沾染了一些脂粉气，骨子里还是个爷们儿的角色，姜昆看了很多的老片子，又翻了一些书，最终才算找到感觉。姜昆还为影片设计了很多的小细节，比方说吃瓜子的动作啊，首先慢慢腾腾的走，然后把瓜子搁在嘴里头，再用兰花指这么弹一下。哎，值得一提的是，姜昆呢最终凭借着《京都球侠》意外地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提名，也算对他这份敬业态度的一个肯定。下面呢请来听一听《京都球侠》当中公孙帝来到民间球队当中申请加入球队的片段。 诸位，我这给你们请安了，在下我是公孙帝。就欢迎你们各路英雄们光临寒舍，上场。 好， 科长。 看门去。 没我答应，谁也甭想进这个门，连苍蝇也甭想飞进一只的。这老板一让我给灌醉了，燕春园就是我公孙帝的天下，放心吧。哎，我说我可有正经八百的事儿要说啊。嗯，说吧。让我入个伙吧，行吗？ 你 啊。哎，说实在的，你们知道吗，我成天在这个窝里头泡的，泡的我骨头都快松了，连女人们都嫌弃我这个看门的，说什么说我不是真正的男爷们儿。我为什么不是？我凭什么不是？你们不是说踢足球最显男人的威风吗？又是跟洋鬼子踢，我非参加不可，我倒让他们好好瞅瞅我公孙帝是不是真正的男爷们。 这样吧，我们下辈子踢球的时候一定叫上你。 对， 你 放心吧， 一定 一定。 小瞧人。还踢破天吗？神气什么你们，到时候好好让你们看一看谁是真正的爷们儿。走走走走走。 各位刚才听到的就是京都球侠的这个片段了。如果您觉得姜昆在京都球侠当中的表演只能算是差强人意的话，那么冯巩在没事偷着乐当中的表现各位一定无法挑剔了吧。影片当中的冯巩演的张大民绝对是一贫嘴，所以戏里戏外的冯巩总喜欢跟别人评上那么几句。有一次某记者遇上冯巩，提出采访冯巩家人的要求，被冯巩婉言的谢绝。冯巩说，我的家人除了是我的家人之外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记者又说，想要了解一下冯巩的另一面，不采访他的家人怎么行呢？冯巩当时就一转身对记者说，你瞧，这就是我的另一面，我的背面。哎，记者被冯巩突如其来的举动给逗乐了，同时也放弃了采访冯巩家人的念头。最终贫嘴的冯巩成功的塑造了贫嘴张大民的形象，并凭借这个角色荣获了金鸡奖的最佳男演员奖。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下没事偷着乐当中的张大民和二妹夫李慕韶之间的一段对话。张大民由冯巩扮演，李慕韶由李琦扮演。 慕韶先生，上回你把我妹娶走，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就不追究了。可这回你把我妹妹打的身上是青一道紫一道，我就不想饶你了。我这个当大哥的还真得好好帮着帮着你。 该帮他，该帮他。 你们民工爱打老婆这我知道，可你别往工人堆里打呀、啊、 你也不问问老大哥同意吗？想打人家大街上打去，看谁不顺眼你揍，干嘛回家打老婆？老大哥一转正把你打个死去活来的，你怕不怕？ 怕了怕了。 别打老婆，你实在手痒痒了你撤自己嘴巴子，既小了气又过了瘾，还不留后遗症，多好。实在不行你拿脑袋往电线杆子上撞，你跳猪圈里你打老母猪，你别打老婆呀。老婆是谁啊？白天陪你干活，给你做饭，帮你出主意，天天留给你，苦的留给自己。老婆容易吗？妈，你乐够了，你打老婆，你算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人吗？我告诉你，李木梢，你以后再打我妹妹，我把你木梢撅了，我扔海河里头，你知道吗？我上你们家山西，我跑你们家祖坟去。你说该不该跑？ 该跑，该跑。大哥，我错了。我对不住二敏，二敏是个好老婆。 那你干嘛还打他呀？ 大哥，你是不知道，我打他可比不上他打我凶。 马文，我妹妹她打你？ 我不好意思说，我嫌丢人了，你自己看。还有这儿了， 这个女的打男的的事儿啊，我就管不了了。两口子的事儿啊，还得两口子自己解决，是吧？我说多了，他也不合适啊。 大哥，你说的好，你说的明白。你跟我说了，他举起铁锨追我了，我掏了三排猪圈了，躲不过嘛。我追他了，他腾跳猪圈里头了，我又跳不进去。我打他都是命伤，他打我都是暗伤。 你们俩为嘛打架？ 想要孩子，着急。一上火就打， 你们打架能打出孩子来，你们不能想的太多，还得赶上机会，不能蛮干呢。 互相来了，他来个，我来他了。 你就没带二民到医院看看去？ 看了，五家医院都说了没病， 那就是你的问题啊。 我没病，我没病，我身体好。 你得到医院去。 听完了冯巩主演的电影《没事偷着乐》的片段，咱们继续聊一聊这触电的笑星。相声界的父子搭档杨少华和杨毅在2004年也演起了电视剧来，不过并非二人的本意。2004年的春晚上，杨毅和杨少华一块报名说相声，俩人准备了仨月，最后时刻还被刷了下来。落选后的杨少华十分的失落，儿子杨毅看在眼中是疼在心上，就跟老爸说啊，一块拍一部相声剧吧，把相声说到电视剧里头去，保准观众爱看。听了儿子的想法，杨老爷子很高兴啊。经过杨毅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阳光的快乐生活进入到了拍摄阶段。一开始杨少华对拍戏很不适应，磨合得很辛苦，但是他兴致很高，笑容也再次出现在了他的脸上。经过了半年的紧张拍摄，2005年天津台最先播出了《阳光的快乐生活》，而观众的欢迎程度超出了杨氏父子的想象，《阳光的快乐生活》收视率最高达到了 20.88%， 创造了天津台同时段的收视记录。下面呢，咱们来欣赏电视剧《阳光的快乐生活》当中阳光在餐桌上劝父亲吃素的这个片段。 老妹儿，我少吃点不行？ 不行，那一点都不行啊，一定要坚持，贵在坚持。对付您这三高症就得吃素，多吃这粗粮，一定要相信知识，相信科学罢了。那本草纲目上李时珍说的话多好啊，头一句就是鱼生活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食以素为先的，病从荤中来。要想人长寿，一辈子不吃肉，嘎噔一下子把肉不吃了。 你怎么不嘎噔一下呢？ 您把我脚给砸了，这是。我不是没病吗，爸爸？ 说实在，你假如我最疼的就是你呀、啊。咱家里那时候生活多困难，我兜里仅有2块钱，那时候也让你小，我给你买了1.8块的猪头肉，你就在那儿坐着吃，我在旁边看着。你吃了，我认为比我吃了还高兴呢。回家你妈骂我一顿，你知道不知道啊？就为了你，那么到这现在我就不行了啊！ 爸爸，您别说了，我知道您最疼我。 不行，我绝对 我白忙活了我。 各位刚才听到的就是电视剧《阳光的快乐生活》的片段了。说完了演影视剧的一对父子孝星杨少华和杨毅，咱们再来聊一聊一对相声搭档郭德纲和于谦演影视剧的故事。这些年相声搭档郭德纲和于谦相辅相成，靠着创作的相声段子和扎实的相声表演技巧走红了娱乐圈。但是成名之后的郭德纲和于谦并不满足在相声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又把他们的触角伸向了影视圈。在古装喜剧《疯狂县令》当中，郭德纲饰演一个糊涂县官，于谦呢饰演师爷，这对相声老搭档在剧中的表演默契十足，很多荒诞不经的对白经过二人的加工都变成了十分诙谐的笑料。此外，郭德纲还将不少相声的包袱也写到了剧本当中，喜欢听相声的观众看了之后也都大呼过瘾啊。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疯狂县令》当中这县官师爷和虎妞一块讨论这大小脚的片段。 为什么是大脚？ 我为什么不能是大脚？ 对呀，就所以说现在已经是大脚了，为什么还要弄成小脚？大脚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那他踢你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出来吗？什么感觉？ 再说了，我是丫鬟的命，我裹那个脚干嘛呀？谁照顾我呀？ 对啊，你是大脚，你怎么不早说？ 我现在说晚吗？ 晚了。 不晚。 晚了。 不晚。 晚了。 为什么晚？ 因为我爱上你了。 你活该。 你爱上就是个人，不是个脚嘛。女子无脚便是德， 你 才便是德。对啊，脚得抬下去一块才是德。 为什么要抬下去一块？ 好，问题来了啊，为什么要抬下去？ 为什么要抬下去？ 因为我们常讲三寸金莲 啊， 我们这个脚小，从南唐后主李煜那里开始，李煜就非常喜欢这个小脚。李煜你知道吗？ 李煜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说他干嘛呢？ 不知道。那好，我们不提这个人了啊。 对呀、 啊，就说曾经有人喜欢这个小脚，就是这么多年来流传下来，女人就要裹小脚。你看看。你看看， 这手，这手，哪有说裹小手的？有吗？ 小用小手裹小脚吗？ 那你大手也照样能裹小脚。 那没有小手裹的好吗？ 大手它方便吗？ 你看那个包粽子，小手很好吗？ 不是包粽子，说的是裹小脚。 粽子是粽子，问题跟脚没什么关系吗？ 粽子是就我八月节吃的。 谁说八月节吃的 啊？ 粽子是五月节吃的。 五月节吃的是元宵吗？ 哎呀！ 班长， 你快来快来快来， 都说五月了， 都到五月了，一会儿就到了。别着急， 行了，哎，别着急啊！ 裹小脚的时候要找一个黄道吉日， 对， 哎呀，而且把脚泡好之后要杀一只鸡， 杀鸡干嘛？ 哎，取一个好兆头，裹小脚吗？杀鸡， 有什么关系？ 就是裹小脚，为什么要杀鸡呢？ 哎呀，裹鸡，鸡小脚吗？ 杀鸡的脚， 不是鸡的脚，鸡脚不是鸡没有脚，牛才有鸡脚嘛？ 对呀、 啊，牛 羊也有鸡脚， 羊和牛都有鸡脚啊。 对，但是没有羊肉的粽子， 不，这羊肉很膻。 山起 羊肉不适合这个包粽子， 对， 羊肉是涮肉。 裹小脚不杀羊， 不杀羊不杀，但是裹完之后可以去吃涮羊肉。 对， 羊肉好，哎，涮羊肉，哎呀，我一说这我都受不了了。 哎呀，我这 哎，别走，都到涮羊肉了，你看，哎，这个涮羊肉对我来说那就是过年一样。 每天请人吃涮羊肉， 我请他是他不爱吃羊肉， 生气的不吃羊， 他嫌羊肉膻气嘛，他更喜欢吃牛肉， 是吗？ 哎呀， 了解， 你喜欢吃牛肉吗？ 我日子过惯了，我。 哎，咱说这跟小脚没有什么关系吧？ 你提到这个小脚，怎么上了一节烹饪的课？ 各位刚才听到的就是《疯狂县令》的片段了。郭德纲和于谦在舞台上是一对好搭档，生活当中好朋友。原先啊，于谦去德云社的时候，正是郭德纲最困难的时期，知道待遇不会很好，但于谦还是留了下来给郭德纲捧哏。他看中的不是钱，而是郭德纲对相声艺术的这份热爱和执着。后来郭德纲出名了，作为他的搭档，于谦没有嫉妒郭德纲，反而是郭德纲对于谦更加的恭敬了。今天的郭德纲名利双收，仍不敢忘记于谦的帮助。一次郭德纲对媒体动情地说，别人不敢讲，于谦是个朋友，我这辈子交定了。好了，故事聊到这儿，今天的休闲之旅也就要跟您告一声再会了。旅途的最后，送给大家郭德纲演唱的太平歌词《秦琼关阵》。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咱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隋炀帝舞刀行弑兄，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扫把伦理丧。 七娘细妹把张长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辞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萧飞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行船开了河路，他把那谷子香油里变成，抓来了童男童女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在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左天蓬，这天蓬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三十六友曾结拜，刺血为梦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劲儿，为了个力气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啪一声哦哦，穿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像衬着花瓣刀，关南方赤兔马相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相衬着波龙的马，川北方啊乌骓马相衬着马乌龙，关东方下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金，关北方啊人魁水呀早教亲呀莫不得安称，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失职望孩儿，我做高官增光越足不了我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磕一个头来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来我算尽了忠，那秦二爷连磕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磕罢了头他是忙站起阎王黄彪把话明，你今天驼顶我闯得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行四门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